是手机最后一条你的回信，有点麻痹，告诉自己都会过去。远处的灯塔上面有可能会是下雨，这里都能听见。谁懂了恻隐之念，还是打给了你却没接。就这样微微一旦听着微微声，他们滴答滴答话在微微里，是我微微我被困在微微中，想说的太多都变成了微微微。记起一段你曾喊的调调，那年觉得街上阳光不照，我想到了剧痛就是最后一段，结果根本停不下来。陌生的街边挂着陌生的风铃，陌生的侧脸勾勒出一种熟悉，一样的夜一样的人追风不影，历经什么才不会渴望的红酒绿。曾经的灯塔上面看未得放的烟火，倒映在江面，风吹散过往云烟，现实的我打着把小伞。就这样微微一边听着微微声，他们滴答滴答话在微微里，是我微微我被困在微微中，想说的太多都变成了微微。记起一段你曾喊的调调，那年觉得街上阳光不照，我想到了剧痛就是最后一段，结果根本停不下来。这条路清晰的同情绪的自己走，哭着哭着就变成笑着，这也罢，人花自飘零，水自流，日日年年，我竟生不起一丝想要恋爱的念头。就这样微微一边听着微微声，他们滴答滴答话在微微里，是我微微我被困在微微中，想说的太多都变成了微微微。记起一段你总喊的调调，街上阳光不照，我想到了剧痛就是最后一段，结果根本停不下来。就这样微微一边听着微微声，他们滴答滴答话在微微里，是我微微我被困在微微中，想说的太多都变成了